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81章，贼船。 袁子峰把谢料东他哥的游艇搞到手了，真的是开始筹划一个浪漫之夜了。谢料东呢，一边打游戏一边泼凉水。 哎，老大，你对李琴叔这么好，以后要是被他发现了你的真实目的，人不跟你联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死啊？ 袁子峰先是一顿，紧接着一脚踏在谢料东凳子上，险些把他给掀翻了，淡淡的道： 切， 有什么好伤心的？人这辈子遇见这么多人，难不成每一个要离开我身边的人，我都会伤心？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，还有不是我父母。谢料东知道袁子峰想起伤心事儿了，不管心里再怎么不赞同，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。毕竟袁子峰的父母是一个绝对的禁忌，即便是他谢料东也不能提起。 哎，需要帮忙吗？ 谢料东一把游戏打完，关了手机，看向袁子峰。 那边也是禁烟火明火的，如果你要弄烟火浪漫一下，就得搞电子烟火，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专门做这个，我可以帮你们牵一下线。 行，谢了。 哎呀，跟我客气啥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和林天宁啊，我现在指不定就已经身在国外了。 哼，林天宇梦里都惦记着出国呢，要是被他听到你这话，恐怕心里也不平衡死了。 没办法，个人有个命啊。 虽然不大好听，但袁子峰不得不承认，谢料东这句话说的真挺对的。就像他和李雨锦也是个人有个命，他没了父母，李雨锦是有父母却并不珍惜。袁子峰高考完之后彻底没有机会待在李琴叔家了，被他强硬的一通堵，行李包都给扔出去了，袁子峰没办法，只能回家了。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袁老爷子在烧香呢，眼尾扫他一下， 哼，终于想起我这个爷爷了。 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爷爷，您讲讲理，让学习的是您，我学习起来没时间看您，心里不爽的也是您，那您到底是让我学还是不让我学？ 你小子真会绕。 嗨，我先上去了啊。 啊，去吧，臭小子。这个假期去哪玩，想好了没有啊？ 哎，没啥好玩的。在家待着呗，有什么好玩的呀？袁老爷子的拐杖轻轻拍在他后背上。话虽如此，袁子峰觉得李琴叔如果说要带他出去浪，他还是会屁颠屁颠跟着一起去的。当然了，前提是李琴叔得主动提及。袁子峰回卧室后给李琴叔发了条消息，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到家了，然后继续联系电子烟花的卖家。对方表示要在海上放也不是做不到，但是可能花费不少。袁少爷表示钱不是问题，让他大胆做。总而言之，在袁子峰的筹划下，游艇浪漫之夜只花了一个周的时间就搞定了。这一周的时间，袁子峰虽然没有见过李琴叔，但却一直都在和对方在微信上保持联系。至于李雨锦，中间的时候回来过一趟，看了下爷爷，匆忙的就又离开了。袁子峰甚至没来得及和他碰面。一周后，袁子峰没提前告诉李琴叔，就直接去了他家了。屋里没人，感觉是刚刚弄完卫生，房间特别干净。阳台上还有刚洗过的被单，被燥热的风吹得四处摇晃。袁子峰待在自己那房间打了会儿游戏，突然听到开门声，他立马坐起身来。 正要往外走，却不想听到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。 那我就先走了， 进来喝口水吧。拜托你帮了忙，总不好一口水都没有就让你走了。 小事而已，以后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就是，不用亲自来找我一趟。 我那侄子一直都挺喜欢你的，这一次你帮了忘，他更把你当自己的忘年交了。 李宇锦低笑两声，认真地看着他一字一顿。 那你就回去告诉他，我是看着他叔的面才帮忙的，不是为了他。 李琴叔顿了顿，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。 这次真的谢谢了，既然你不愿意喝水就算了，下次再请你吃一顿吧。 走了。 李玉锦点了点头，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这才转身离开了。李琴叔目送他的身影消失，轻轻地合上房门，闭上眼，脑袋抵在门上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原子峰的声音突然响起来。舍不得。李琴叔吓得魂儿都快没了，脸色一下惨白，扭头望过来，发现是原子峰。哎，这才深吸了口气，瞪他一眼。 吓我一跳。 原子峰心里不爽啊，脸色极臭地看着他。你俩还有联系啊？ 是啊，找他帮点忙而已。身边的人想来想去，只能找他。 你怎么不找我呀？李琴叔笑了笑，拍了拍他脑袋。 你不是刚高考完吗？得好好玩一段时间。 袁子峰这才想起来自己过来的真实目的，立马跳起来。哎，对了，明天陪我出海吧。 嗯？ 出海啊？就当旅行了呗。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答应陪我出去玩一次？李琴叔自然还记得，袁子峰说的是他在警局门口答应他的那次。 一起出海？是上次廖东说的那个吗？ 对啊。你就当他是吧，反正游艇确实是我跟谢廖东他哥借的。 你都已经借好了？ 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声，怎么嘴就这么没个把门的呀，居然直接都说出来了。哎，只好从实招来。那个借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这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李琴叔有点骑虎难下了，只好点了点头。 好吧，什么时候？ 明天下午3点，我来接你，准时在你家楼下接你。哎，那个带套衣服，咱在游艇上过夜了。见李琴叔点头了，袁子峰这才愉快地离开了。袁子峰虽然有驾照，但和李琴叔待在一起时，李琴叔基本上不让他开车，这是第一次袁子峰把自家的车开出去了。袁家人都比较低调，家里那几辆车都是属于价格不超过百万的小资车型，唯一一辆超过百万的，袁子峰还没资格开，那是他爷爷用的。袁子峰随便挑了一辆就出了门了。李琴叔非常听话地准时在楼下等着了，他没拿多少东西，直接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下来。车上放着摇滚，瘆得人口干舌燥的。李琴叔一上来直接换成轻音乐，哎呀，气氛骤然变了。车外的燥热空气卷进来，将空调的味道驱散几分。李琴叔把东西放在后面。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计划，所以还带了点食物。 啊，衣服带了？ 嗯，带了。 李琴叔点了点头，见袁子峰将车驶出小区，这才开口问道： 去接谢廖东和林天宇？ 袁子峰嘴角微抽，心道上了贼船的李琴叔也跑不掉了，这才说了实话：他俩不去，就咱们。 嗯？就我们？ 对啊。袁子峰想到这儿就忍不住弯了弯嘴角，心情愉悦地跟着轻音乐哼了一句，然后道：嗨，二人世界还多叫几个人，那不是闲得没事儿吗？李琴叔清了清嗓子，有点尴尬。 就我们两个人的话，热闹不起来，还是把他们叫上吧。 说着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袁子峰不急不徐地开着车，一脸的淡定。李琴叔拨通了谢廖东电话。 廖东，一起过来出海吗？ 哎，不了，秦叔叔，我这正比赛呢，得候场，没时间。你跟老大好好玩。 林天宇同样是非常直接。 我在补课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没办法过来了。 李琴叔挂断电话，扭头一看袁子峰那微挑的嘴角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这三个人绝对事先都商量好了，这贼船啊，上来哪儿那么容易下去啊？袁子峰心里乐得都没边了，心道哥俩真给力。接下来李琴叔都没怎么说过话，像是在生闷气。袁子峰还挺好奇的，毕竟他没看过李琴叔生闷气的样子，老想扭头去看看。从市中心去海边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海在隔壁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绝对不近。两人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但这儿的风景的确比市中心要好了不少。从陆地望去，海的轮廓几乎和天空融为一体，天水一色，微暖的橘黄色铺在海面上，晨光点点的格外动人。李琴叔下了车，遥遥望去，突然说道： 很好看。 喜欢吗？ 喜欢。 李琴叔点点头，眼神突然变得幽深无比。他看了很久才低声道： 我高考完出去旅行，也是去了海边，和李雨锦一起，也过的二人世界。没。 啊？是什么？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